天呢啊，还有1000个小朋友来参加， 哦， 所以这个呢，就是我们针对中小学就开放了很多的科普内容的活动，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逛动物园，而是让孩子们在春游秋游的同时呢，学到更多动物相关知识。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北京大兴野生动物园的一个特色服务 吧。特色了，确实确实。那么也希望如果您对动物感兴趣，或者说您正打算办这个学校的秋游春游活动的话呢，都可以来打我们这个电话来进行详细的咨询，400-618-5919，400-618-5919。哎，我有个问题了，夏老师。你刚才说到了能接纳1000个学生，会不会出现那种很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？ 不会，肯定不会， 不会， 因为我们有足够的场地来接待这些活动。像我们昨天的在接待1000人的活动，我们有动物的表演场，动物表演场可以同时容纳800个孩子同时看表演。那么另外呢，我们的活动主要科普活动的主要场地萌宝幼儿园也同时容纳1000个孩子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 哦，很大很大的场馆。 很大的场馆。 哦，那还好。这样的比如说家长有这样的问题就可以放心了，不会担心这样的问题出现，以及安全问题你也是不用担心的。北京大兴野生动物园这边已经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了。好了，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，让我们感谢北京大兴野生动物园，感谢夏老师来到我们今天的有机生活节目当中。那么呢也请所有听众锁定收听，不要走开哈，稍后还会有好音乐好节目陪伴在路上的你。好了，拜拜 拜拜。 黄昏时分传出熟悉的旋律，路人擦肩而过，夜晚蓄势待发，下班了，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方向，情动黄昏。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乐迷乐迷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，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神秘超大森林自驾游览区，惊险刺激龙车体验，炫酷奇幻恐龙山，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世界，欢乐假期，神奇之旅，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。货比三家不吃亏，10月7日至8日，奥迪精品二手车大集，房山区第一届二手车文化节，汇集各种价位、各种级别、各种品牌，100多台精品二手车，海量车源，尽情挑选。北京奥之旅，0106137-8699。 良乡永林电器国庆大促，9月30号到店就送1斤鸡蛋，电器惠民补贴最高2000元，电水壶9.9元。32寸电视899元，7.6公斤半自动洗衣机399元，所售电器售后均有保障，只换不修，买电器就到永林，地址在永林家居广场4层。 959资讯快报。 9月23日，北京商昆学院周周校区举办2017至2018学年第一学期汇报表演暨开学典礼，周周市人武部政委樊海波应邀出席。军训汇报表演暨新生开学典礼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，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圆满结束。近日，周周市妇联举办巾帼新向党喜迎19大巾帼建功先进事迹报告会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保国、副市长赵玉芬、市政协副主席谢雪梅出席报告会。王保国在致辞中希望各级妇联组织要找准工作定位和切入点，激发广大妇女在创业创新中展现新时代妇女的靓丽风采，加强家庭文明建设，充分发挥妇联组织在家庭文明建设中的作用。

来自杨钰莹和毛宁的心语。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九五九，每天晚上五点到六点的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偷，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的。马上就要十一国庆节了，八天小长假哦，你们有计划好去哪里玩吗？可能有很多朋友啊，甚至在半年前就已经计划好了，我要去哪儿哪儿玩啊，我要跟谁一起出去玩啊，都已经计划好了路线了。那么今天呢，貂蝉也是找了几座城市哈，比较适合十一出去玩的，那么来把这些城市呢给听众做一个介绍。有一句话呢是这么说的，说呀，你总是那么的忙碌，不是加班就是见客户，你总是那么疲倦，一休假就倒头大睡。现在的都市生活节奏似乎总是那么的快，加班熬夜似乎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生活的标配了，但却也有那么些城市啊，画风清奇，懒出风格，懒出特色，懒到令其他城市都羡慕不已。如果你厌倦了忙碌，那么不妨抽出几天时间去这些懒城，体味不一样的慢生活，来放空自己，找回内心的平静。所以呢，在今年的国庆小长假，不妨呢去这些城市去偷个懒儿，保证你去了之后呢都不想回来上班了。来推荐第一个城市，说有一种慵懒叫做成都慢生活。慵懒是许多人对成都的评价，但懒的不是城市的发展，而是一种生活的态度。成都呢，有一切大城市的元素，有高楼、车流、酒吧、咖啡馆、KTV， 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呢，却浑身都散发着一种悠哉悠哉的气息。走在巷子里，随处可见当地人喝茶、打麻将。有人就打趣说呀，说在成都，吃喝玩乐、打麻将就是工作。成都人仿佛生来就是如此慵懒的，他们随时抱着一种关你什么事儿的态度，不紧不慢地过着自己舒坦的小日子。他们甚至还发明了一个叫做巴士的词，巴呢就是锅巴的巴，士呢是合适的事，巴士的词来形容这里面的生活。而奇怪的是呢，要想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并不难，只要你在这里住上几天，就不会想着要走了。再忙碌的人来到这里呢，也会变得慵懒起来。这些慵懒的态度呢，无论是在市区的宽窄巷子，还是在郊外的都江堰，都是安然存在的。那么在四川成都呢，也有很多的景点了，像刚才说到的宽窄巷子，还有都江堰，还有九寨沟，还有熊猫基地哈，等等等等。如果去成都玩的话呢，可去这些景点去走一走，保证你一定会喜欢成都的生活。好了，我们再来推荐一个啊，说在大理，时间就是用来挥霍的。看似喧嚣的大理，其实是座慢悠悠的城市。当你避开了太热的景点，没有匆忙的游客，只剩下漫不经心的脚步时，你就很会被这里的散漫所感染。例如去微山古城小住几天，早上被大理的阳光叫醒，掀开被子没有感觉到半点寒冷，掀开窗户，古朴的砖瓦便映入眼帘。例如呢，骑着小绵羊环游洱海，在一处人少的水边停下来，眺望深蓝色的洱海，看那起伏的苍山像是一只巨兽的背脊。哇，说到这儿我都特别的想去这里面的生活，想感受那种被阳光叫醒，然后拉开窗帘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些古朴的砖瓦，然后一些古朴的建筑，感觉顿时间心情就会变好。那么也希望呢，所有听众在国庆小长假的时候呢，可以去这些慵懒的城市去过上几天偷懒的生活。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。听到了这一首歌，来自吴克群的《将军令》。 请你安静点，请你安静点。我知道对与什么不对，我知道外婆的月亮没比较圆，我知道有是我的语言。请你安静点，请你安静点。我是个小兵，我绷紧了神经，在战场上拼命的听谁的发嘶令，将军在微醺的方向分不清，西方人眼睛他全都听。

你去適應，寒流哪怕冬都要命。替你冷淡了一般高興，啦啦情感主宰身邊一切，多醜惡都很美麗，甜蜜到甜蜜到粉白亦顯得重圍，小小火花都珍貴，小可愛都可放大，投入到狂熱到奉獻自己都不計。心你改写惯例，愚钝到迷乱到，乐意让青春荒废，小小空间都珍贵，天空海阔不足以代替。 仙偷客栈，感谢所有听众的留守和陪伴哈。神仙仙偷吃偷喝偷仙偷客栈是由仙偷酒独家冠名播出，我是貂蝉。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最懂生活的六座城市，你十一有打算要去吗？刚才呢也说到了，说在大理时间就是用来挥霍的，貂蝉个人还是没有去过大理的，如果有机会的话呢，一定要去大理走一走，感受一下在大理的慢生活，那种被阳光叫醒的感觉哈，一定非常非常的美好。好了，我们继续来推荐哈，说到拉萨时间突然就慢了下来。作为西藏的首府，拉萨一直是众多旅行者心中的圣地，但拉萨的魅力呢，不在于浮光掠影的路过，你需要在这里停下脚步才知道它的美好，放下那些主流语境培养出的猎奇或疏离，带着看待故乡的眼睛走进去，学会微笑地对着每一个人说扎西德勒，你会发现一个真实而安逸的拉萨。在拉萨，时间仿佛突然就慢了下来，你会发觉一天中竟然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用来边晒太阳边发呆，彻底地放松心情。3000多米的海拔让脚步不再匆忙，大昭寺广场边飘散着淡淡的酥油的气息，让人格外安心。而面对虞城的朝拜者，看着藏族老人安详的面庞，心里也会变得不再慌张。走进老城弯弯曲曲的小巷子里，与藏民一起吃碗藏面，喝杯甜茶，格外的惬意。还有走在布达拉宫前面的马路上，车流和行人都不再显得那么的行色匆匆，所有人都在宁静悠闲中漫步于世，很喜欢这种慢生活。当你 你开始接触旅游景点外的拉萨，你会发现这座日光之城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神秘疏离，也远比想象中的更恬静舒坦。如果你也喜欢拉萨的话呢，可以在十一小长假的时候带着你的好朋友，带着你的三五好友哈，一起可以自驾游的去拉萨哈，去感受一下那座日光城的魅力。好啦，这也是仙偷客栈，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。听到了这一首歌，来自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，也请所有听众呢锁定收听，不要走开。那么一会儿呢，貂蝉还会介绍剩下的几座慢生活的城市。

来自张惠妹的 Bad Boy， 欢迎回来先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神仙先偷吃偷喝偷先偷客栈是由先偷酒独家冠名播出，同时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啊，可以来跟貂蝉说一说吧，你十一有没有计划好去哪里玩呢？会不会有人跟我来讲说十一哪儿也不去，在家这个准备看电视剧玩游戏呀？因为真的十一出去玩的话哪儿哪儿都是人，人太多了。但是呢这么好的一个小长假，但是不出去玩了又会觉得哎呀在家待着好无聊啊，好没有事儿干，是不是？那么今天呢貂蝉也是推荐了几座城市哈，是最懂生活的几座城市，如果你有十一打算出去玩的呢，可以去这六座城市去走一走。刚才有说到了有一种慵懒叫做成都慢生活，还有说到在大理时间就是用来挥霍的，还有到拉萨时间突然就慢了下来。我们继续来推荐啊，这一座城市呢说在青岛哈啤酒，日子变得懒洋洋。青岛的特色呢不在于它的名胜古迹，但来到这里之后呢，你会被八大关的欧式建筑、当地特色的小街老楼和金沙湾海边习习的凉风所吸引，甚至连明媚的天空都会觉得格外的动人。在青岛没有行色匆匆的路人，也没有飞驰的汽车，有的是无处不在赏心悦目的景色和懒懒洋洋的随性生活。这里有春有春的这个樱花浪漫，夏有夏的啤酒节激情，秋有秋的八大关银杏唯美，冬有冬的雪漫红瓦顶诗意。而在这座城市里呢，你总能在不经意间邂逅惊喜，或许随意走到某个高处遥望到蔚蓝的大海，或许是在八大关你很偶然的便与红艳的杜鹃打了个照面，又或许是在海边喝啤酒吃咖喱遇见美丽的青岛小曼。在青岛你会让这个时光变得慢一些再慢一些。貂蝉是有去过青岛的，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座城市，而且呢很干净的一座城市。如果有机会的话呢，也希望所有听众去青岛这座城市去走一走，去看一看，去玩一玩。好，我们继续来推荐说在海口最贴近自然的慢节奏省会。有人这样评价海口说，这是一个最贴近自然的慢节奏省会，它的慢由气候、海滩、绿化、风土人情凝结而成，是发自骨子里对生活的热爱。海口的骑楼老街里古朴的建筑折射出历史的光影，而 CD 店的音响轮番播着80年代的情歌，时间仿佛在这里变得缓慢，一如海口的生活节奏慢慢的却不失情调。第一次到海口的朋友呢，总会觉得这里很奇怪，明明是下午天气晴朗阳光正好，可大街上呢却十分冷清，没有什么人影。走进店铺里才知道，原来人都在店里慢悠悠的喝茶聊天呢。海口的老爸类茶类似于广州的早茶，和三五好友一起去喝老爸茶已然成了海口人生活的一部分。简单而适宜的价格，飘香的茶韵，人不急不躁，时光在这里缓慢的流逝。而到了海口，阳光海滩也自然不可错过，你可以在夜幕降临时漫步海滩，深呼吸清凉而略带咸味的海风，让紧张的心跳也慢让紧张的心跳也变得缓慢悠长。当然你也可以一个人漫步在这个骑楼老街，从解放西路到博爱路，从德胜沙走到中山路，听着 CD 店里劣质音响轮番播着哀怨的80年代情歌。哇哦，如果你喜欢海口的话呢，可以去这座城市去走一走看一看，去感受在海口的慢生活。好了，这里是先偷客栈，同时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，可以来跟貂蝉说一说吧，你有没有计划好十一去哪里玩呢？来跟貂蝉说一说吧。听到了这一首歌，来自莫文蔚的打起手鼓唱起歌。 我的手鼓总经常欢乐的歌声震山河，

我是掌柜的风四娘，我们是家黑店，但不蒙听众，坑商家。赛貂蝉出来接客了，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，刁蛮的刁，难缠的缠，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。 说什么呢？扣工钱啊！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？方马过来吧， 先头客栈开门喽！ 踮着脚丫在树上唱歌。 在树上唱歌，欢迎回来先偷客栈，我是貂蝉。同时呢，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，来跟貂蝉说一说吧，你有没有计划好十一去哪里玩呢？是自驾游呢，还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出去玩呢？来跟貂蝉说一说吧。有一句话呀，是这么说的，你总是那么的忙碌，不是加班就是见客户，你总是那么的疲倦，一休假呢就倒头大睡。现在的都市生活节奏呢，似乎总是那么的快，没有时间出去玩，没有时间去感受一下别的城市的魅力。那么马上十一小长假就要来咯，今天呢貂蝉也是介绍了最懂生活的几座城市，如果有时间的话呢，希望听众去这几座城市去感受一下。 下那里的慢生活，让你忘却城市的喧嚣，忘却工作，忘却烦恼哈。我们继续来说最后一个城市，说情愿在扬州这梦里小城变懒。你知道吗？在扬州懒是会被传染的。在扬州啊，有一种慵懒，叫早上提包水，晚上水包皮。早晨去老字号的早茶点，慢慢的品尝美食，到了晚上就去洗洗澡，修修脚，舒坦到不想动弹。在扬州你会懒得去做攻略，懒得去找景点，因为这座不大的城市处处都是美景。瘦西湖边席地而坐，各院台阶上也可以谈笑风生，你甚至可以晃晃悠悠地走在扬州的马路上，说不定你看到的地方就是一处景点。在扬州啊，你会懒得离开，这里的风景太美了，美食太多，生活太惬意。当你踏入扬州的那一刻，你就开始了一个绵长的梦，而这个梦太美好，你会不愿意醒来。如果说到了这些城市，有你喜欢的城市的话呢，可以来这几座城市去走一走看一看啊。有说到了有成都、拉萨、青岛、海口还有扬州哈。如果有机会的话呢，希望所有听众都去这些城市去感受一下那里的慢生活，来忘却你的烦恼，忘却你的工作，忘却你的那些不开心，来让自己的心灵放空一会儿，去感受一下真真正正的慢生活。好啦，这里是仙偷客栈，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可以来跟貂蝉说一说你十一有计划好去哪里玩呢。好了，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客栈该关门了，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。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郭富城的《对你爱不完》。 想念是